光左眼是双，右眼是双，数来数去都是双。许仙跟张小二都是假扮来假装，为什么李四强我看他定是一位有情的郎，我看他好像花门号，温柔典雅荡堂堂，莫非是我们两个有缘分吧？ 传统戏马寡妇开店是评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之一，锦州市评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白派传人林慧欣将把其中精彩的唱段来了佳人马寡妇献给大家，请欣赏。